清晨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欢迎大家伙啊，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聊天室当中，还有微信平台当中打卡了。 嗯， 俊先生说了，周二大伙儿早上早呀，今天是个好天气，赶紧晨练啊！刚才我们介绍天气的时候给您介绍了哈，如果要是晨练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是的，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啊，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有的呢是正好昨天夜话里下来，这晚睡加早起啊，这很多的夜话互动的朋友啊，早晨就续上了。 嗯，体育广播的听众有一个特点，只要他喜欢上了体育广播，无论是早上晚上中午他都会听。 是， 嗯，哎，欢迎大家伙儿哈，感谢您的关注。在介绍今天内容之前呢，要提示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从1号开始到31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声音来投票。 嗯，同时呢，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了北京时间视频诉求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诉求内容即刻转办，诉求进度随时查询，欢迎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体察身边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还是要关注一下国足主帅的问题。昨天呢，北京电视台的足球100分节目呢，也提到了一些观点哈，其中有原野，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经常跟节目连线的新浪的记者。原野认为说，担任国足主帅呢，本来是巨大的荣耀，但是李霄鹏这次上任还是有点悲壮。 是的，也提到了女足方面哈，女足有新消息，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席陈应表担任了中国女足领队。 中国冰雪在上个周末迎来了黄金周末，这几天一共是拿到了5块金牌。 嗯 ，WCBA 方面现在比较热议的垫脚导致这个三处骨折的事件哈，其中的当事人之一古一桐违反体育精神，被罚款5000元，停赛5场。 嗯，也会关注一下在外面打球的周琦哈。 嗯， 凤凰队的主帅还挺，认同他的，说周琦很善于表达，不过就是表达的过程当中英语还需要下功夫。 是的，在乒乓球方面呢，世界杯陈梦带伤浪费2赛点，王艺迪4-3险胜晋级。 另外像樊振东哈，4-2战胜了队友王楚钦，率先挺进了男单的决赛。 还有呢，在国际方面有消息爆出，梅西向队友抱怨踢得不舒服，在场上经常会迷失。 嗯，欢迎大家伙儿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 嗯， 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哈，本周末呢，国安的中超赛季又将打响了。 是的，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对后半段的这个展望啊。 所以说呢，关键是还有很多的争冠组的对手呢，他现在状态不太好啊，当然也有状态特别好的 啊，各有各的困难吧。 所以说咱们也猜想一下后半段会踢成什么样哈。然后第二个话题呢，跟一个来自国外的新闻有关，但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的球员，就是女足的沈梦雨啊，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将哈，在凯尔特人苏超的这个球队呢，拿下了苏超联赛杯的冠军，这是她的生涯海外首冠。那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位很漂亮、很年轻的女足姑娘。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说您有儿子或者女儿，家有儿女，您会让她去踢足球吗？ 嗯，刚才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啊，陈伟说以前呢就跟男子学校这儿踢了1年半了， 后来呢，踢着踢着，孩子就不怎么爱去了。 嗯， 现在改练篮球了。在初中的校队瞎玩当中，哟，还晒了一张今天是晨练十公里的一张图，是吧？ 嗯， 感谢您的分享哈。现在反正估计大多数的家长也都是要看孩子啊，觉得孩子想爱玩篮球，那就给他创造条件；如果说哎，我想继续踢球，那估计也是会给他找一找这合适的指导。 对，有听众就说俩字儿，随便，想玩啥玩啥 哈。 对， 嗯，8216说。还是打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吧，觉得家里的孩子隔着网运动更安全一些。 嗨， 可是乒乓球我不是特别了解啊，受伤的状况。羽毛球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羽毛球是非常非常容易受伤，而且你说啊，踢足球受个伤，我觉得普遍受伤，如果受伤是蹭破皮儿啊，或者说磕青一块儿啊，这打篮球踢足球，你说羽毛球受伤，经常有膝盖或者说跟腱方面的韧带的伤病。 嗯。 还是要多注意啊。 陈伟说，现在孩子不是以前踢足球现在打篮球吗？别的不说哈，上初中三个多月吧，光这篮球鞋就买了四双了，这可不是男孩肯定是费鞋的哈。不光是费脚费身体费鞋，那是哈。 对，更重要的是他在不断长个呀，这鞋号也变 了。是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国安后半段这个赛季怎么着呀？忙碌的闲人说，不求成绩，锻炼新人，期待成长。 嗯 啊，就是说对成绩现在已经看淡了，是吧？ 用户8216说，国安赛季后半段啊，就两场比赛，主场踢泰山，客场踢泰山。 对，是， 就是咱们也甭说必须拿冠军，但是这最后拿冠军的球队在这儿不好过，是吧？ 我也没有什么主客场之说了哈，总之就是要碰一碰哈。 对， 北三儿真讨厌，说走路还崴脚呢，小孩要先从兴趣培养开始哈。对，一般家长都会说，看我们家孩子，看他吧，一般都这么说，看他吧。通常情况下都是选择了兴趣之后还是会全力支持哈。 是的。 嗯，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国安在本周末将会迎来夏季的下半段，我们来一起前瞻一下。昨天啊，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冬奥计时频道足球100分，新浪记者袁野的观点啊，包括魏一东主持人魏一东的观点，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魏一东说了，说一个足球教练被任命为我的祖国的国家队的主教练，是应该是个巨大的荣誉，感觉应该是欢天喜地放鞭炮的。但是李霄鹏的上任多少有点悲壮哈。他的前任李铁指导把游戏的难度从普通级打到了世界级，而且李铁打游戏的时候呢，手里有4个高级皮肤，现在李霄鹏已经没有了，出现的几率也不大，但是要打出个样子哈，还得考虑怎么去凝聚这个队伍，让大家以什么样的目标去打。 是的，袁野呢也补充到说，而且队内的心气儿肯定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大家还有点奔头啊，现在呢谈论困难没有太多意义了，这就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必须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了。袁野也是再一次跟我们在进行连线的时候谈到了李霄鹏面临的困难其实特别大。 12月3日，中国足协正式宣布了国足换帅，李铁辞去国家队主教练的帅印，李霄鹏正式出任新一届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是对于李霄鹏来说，新一届国家队面对的困难可能比李铁时期更大。首先最大的困难就是规划球员可能无法参加12强赛后面的比赛了，因为众所周知，现在队中的规划球员都是当初广州恒大集团引领的，而规划球员加入中国国籍也并不是完全对于中国足球文化的认同，在某些方面更主要的是高额的薪水对于他们的吸引。而现在广州恒大集团出现了经济危机，广州队自己一线队的工资都无法发放，已经欠薪几个月，这些入籍球员的工资也现在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说他们当初吸引他们的丰厚工资现在没有办法进行支付的情况下，可能这些入籍球员就会纷纷返回巴西或者原来的国家。比如说像之前的高拉特，他已经很 清楚。比如说之前的高拉特，因为他不能代表中国队比赛，包括广州队出现危机，高拉特就已经返回了巴西。现在像阿兰、埃克森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洛克夫跟蒋光太能否参加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比赛，目前看也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这些球员都不能把工资问题解决的话，那么他们也将大概率不会参加中国队十二强赛后面四场的比赛。 又把这几个外援的情况哈，规划球员的情况捋了一下哈，基本上呢，就算是回来的话，像跟张琳芃一样啊，咱们回到国足之后，结束在苏州的隔离，还得在上海也进行七天的观察。据说呢，如果要是按正常情况下，艾克森、蒋光太和洛国富，他们应该是在九号左右可以回到广州。不过艾克森呢，将会估计不会参加正冠组的比赛了。所以说看看这些球员之后的安排吧。 蒋光太、洛国富据说就是目前给出的一个说法是先跟俱乐部沟通沟通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主要是说工资的事儿啊，把工资给了那还能再踢只是他们还要再决定是否再参加中超。那所以说袁也说这是这个规划球员可能李霄鹏这儿是用不上了，那对国内球员来说就更值得考虑了。 如果是规划球员不能参加十二强赛后面四场比赛，那么对于李霄鹏来说只能完全依靠咱们纯正的本土球员，包括吴磊，包括现在队内的一些核心。其实我倒是认为后面还有四场比赛可以适当的锻炼一些年轻队员，比如说像郭天宇啊、朱晨杰啊、徐昕，前面在十二强赛有着比较不错表现，跟随国家队一直训练的，而不是说特别操之过急的把所有的95、97后的球员都派上场，应该以我们说以一些核心队员吧，像吴磊啊、吴曦啊、张琳芃这些队员还是要保留，另外配上我们说徐昕、朱晨杰、张雨宁、郭天宇这样的年轻队员，真正完成球队的一个以老带新、新老更替吧。同时我希望能够像韦世豪啊这些球员能够发挥他们积极的作用，因为之前韦世豪心理上还是有一定情绪的，毕竟他之前希望能够在国家队报效国家，或者在国家队使上一把力气，就是说希望新的国家队里面能够看到韦世豪有好的表现吧。 广州俱乐部呢也会继续的参与球队的管理事宜啊，队员呢是会为自己的未来来选择参赛。那其实郑智呢迎来了上任啊，这个带引号的上任之后的第二场热身赛，对手呢是同是争冠组的泰山队，最终山东方面凭借着田鑫和段流鱼的进球2-0击败广州队，加上上一场与沧州队0-0闷平，广州队连续两场比赛都没有进球。那本场比赛两队约定的是进行三节，其中前两节共90分钟，第三节是30分钟。第一和第二节比赛当中，分别由田鑫和段流鱼各进一球锁定胜局，最后一节双方都没有进球。在现有的大背景下，广州队阵容是不齐整的，规划球员也大概都会缺席，等于前中后三线都失去了核心，这与几大外援压阵的山东队完全没有可比性。 对于球队现在的情况，广州的媒体同行陈宁说，目前球员基本上是靠着自觉吧，托管是广州市体育局，这是一个行政的手段，但是他们是没有资金的，也在帮助啊积极去寻找当地有实力的这个企业，不过因为中性名的原因，所以企业都普遍兴趣不大。目前球队的训练质量和以前卡帅在队的时候那肯定不一样了，现在大家是自发性的为自己的未来而比赛，客观来讲能够继续参加比赛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但之前也有报道说哈，说俱乐部可能做到的就能提供点饮用水，但是这位媒体同行也说也不是啊，关于场地和后勤工作俱乐部还是会管，不过以目前的经济状况管的范围也不多，后续球队进驻赛区、酒店等相关的安排呢，俱乐部也会继续管。那无论未来的前路如何，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把剩下这个联赛踢完了，也希望目前球员能够放下心理上的包袱，尽情的去展现自己，反正现在能做的就是有球踢的时候把球踢好吧。 是 这有旱的就有涝的啊，这个也是咱们的足球一百分节目当中谈到争冠组的山东队啊，魏一东也表示呢，未来山东足球应该迎来相当长的辉煌时间了，这是一定的啊。王长庆也是表示说，首先从年轻球员上有传承，都是未来俱乐部的希望。这几个 U23 的能力在伯仲之间，上谁都有道理，都具备这个能力。那未来3到5年，这些球员能在整个俱乐部的核心位置具有表现。魏玉东也表示，那之前鲁能俱乐部十几年做青训结出的硕果嘛，那金元大潮退去，方显英雄本色，这条扎实的路走下来，会给山东足球带来一段光辉岁月。 联赛还有一段要踢哈，从这个周末开始，大家也可以展望展望咱们国安赛季的这个后半段哈。 嗯， 三先生说无欲无求了，安全完赛，锻炼新人，不惧失败。超市开张，动作要快，未雨绸缪，来年再战，都是四个字儿了哈。 嗯， 还有其他的朋友说，把眼光放远一点。水滴无形说，多让年轻队员练练，积蓄积蓄力量。永远的儿媳妇也说，别期待太多了，咱有球看就挺好。三欧 boy 说，尽量发挥好自己的状态吧，给京城球迷分享最美的比赛。所以看看其他家曾经挺豪门的球队，现在连球员的这个运营都出现了问题哈， 嗯， 还是大家挺珍惜现在国安的这个状况的。 是， 嗯， 还有这个，也有这李霄鹏不是上任之后说了个四不准嘛？这有球迷也说啊，看这四不准我就笑了啊！李铁刚上任的时候比你说的还好，结果呢？那中国教练谁关系好就能打主力或替补啊？这等等等等啊！李霄鹏能让人相信吗？那是刚上来还没踢比赛呢，成这样了，这我觉得不至于啊。关键就是说，那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啊，到底换谁能满意啊？要是换谁也不满意呢，那这没有必要换，对吧？所以说，还是该看，还是要看看。就像这个袁野说的，现在呢，大家都是。该上就上，不要考虑那么多的胜负，不要考虑那么多的别的啊！这是一个必须拿得出手的时刻。 说到选帅啊，前段时间女足也在换帅，那关于现在女足领队的人选呢，有消息说体育总局应该会派出中国橄榄球协会的主席陈英表来担任女足的领队，而中国足协原来负责女队国家队人员呢，应该是担任他的助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嗯， 那么陈英表主席呢，担任过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橄榄球项目的领队，而且橄榄球这个项目呢，也不是被咱们太多知道。首次闯进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直接获得了第7名，所以说从这个成绩来讲呢，也可以看出陈英表主席呢应该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哎，是的。 对于女足这边的情况，袁野也给大家说了点哈。 12月12日，2021年中超联赛将 中国女足也正在重新组建当中。现在种种消息表明，中国女足新任领队将由国家橄榄球中心方面的官员担任。这个实际上也是证明，国家体育总局或者是相关体育管理部门将介入了女足国家队的管理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女足在奥运会上表现不是说太好，另外也是因为在女足选帅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风波吧，啊，体育管理部门正式介入了。但是，我们看到小球管理中心、橄榄球管理中心的官员，实际上这个级别是很高的，在原则上他是跟过去这个主管中心，掌门人是相同级别的。而现在担任国家队领队，女足国家队的领队，那以后让这个主管女足国家队的副主席孙文，与这些领队会工作怎么配合呢？可能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同时男足国家队领队那将来如何配置呢？按照女足国家队领队配置参照的话，如果说中国足协只是以一个部门的部长来配备担任男足领队，显然级别低了。这些可能都是留给新国家队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还好，对于女足国家队来说，现在接下来马上要打这个亚洲杯的小组赛了， 可能女足国家队来说，亚洲杯小组赛还是对手实力不强，应该我觉得过关不成问题。而且进入女足国家队新的一个周期之后，面临的更主要的是亚运会，还有世界杯跟奥运会的比赛。希望吧，女足国家队能够尽快在水庆霞的带领下完成新的重建工作。 女足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刚才属兔的这个朋友说了，现在是冬天，所以呢陪孩子玩玩冰雪哈。 嗯， 分享了一张是孩子在雪上摔倒的一个图片，挺可爱的哈。小男孩说踢球是夏天的事儿，所以又分享了一张夏天穿着国安球迷服的一套短衣短裤的可爱的背影哈。夏天和冬天都有分工哈。嗯，相信您要是有机会的话，孩子愿意，无论是踢足球、打篮球，还是上冰雪，只要他愿意，您肯定是一陪到底哈。 是，中超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其实呢，尽管说可能精彩程度在下降，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看点的。所以说，足球频道公众号啊盘点了中超第二阶段的看点，就是土帅斗法、土少执法，本土球员要一展身手啊。 嗯， 就是这几个月时间呢，一些教练就是纷纷离开中超联赛了。贝尼特斯、范布隆克、霍斯特、卡纳瓦罗这些洋帅啊，尤其是这也意味着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会成为土帅展身手的舞台。那广州队大概率由郑智带队，武汉队的新帅李金羽也已经官宣，加之陈阳、毛义军、郝伟、于根伟、吴金贵这些土帅，那意味着中超联赛16支球队近半数球队都会由本土的主教练来带队。其中争冠组当中呢，郑智带领的广州队在被迫全华班之后能拿出怎样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啊。在距离榜首山东泰山仅有3分的差距之下，郑智带领的全华班能否继续对榜首施压，显然是一大看点。此外呢，再度回到中超的长春亚泰，在陈阳的带领下还是呈现了黑马之势的。那球队目前排在了争冠组的第3位，陈阳带领的亚泰能否延续球队此前的状态，影响着争冠组几支队伍的走向。 保级组当中，武汉新任的主教练李金羽的执教呢，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李金羽接受的武汉队此前成绩一般，第一阶段是一场胜利。那在张外龙、萨布利奇一众外教带领球队的围追堵截之下，少帅李金羽能不能够带队成功保级哈，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的首个赛季，能不能令球迷满意呢，也是这个组的看点。此外，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上海申花是由毛义军带队，那这位土帅呢，也是需要在保级的过程当中带领申花完成变革，顺利的完成新老交替的工作。于根伟带队的天津金门虎能不能够复制李伟峰带领天海时的那个成绩呢，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支作为天津在中超联赛的独苗球队，保级的压力也很大呀。同样巨大压力的还有带领青岛队的吴金贵指导，目前青岛队是排在保级组最后一名，应该说压力是山大哈。 嗯， 进攻乏力的问题目前还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解决啊，也是影响着青岛队能否顺利留在中超吧。 是，本土球员其实也可以关注啊。这个就像今年的春晚可能要去流量化，那今年的中超联赛大牌外援外教都离开中超，也是去流量化，没什么腥味儿了。那这让本土球员得到了展身手的机会。在去年中超联赛去流量化之后，本土球员能否扛起大旗，成为接下来的比赛的一大看点。那另外，李霄鹏成为新任的中国男足主帅，那意味着对于卡塔尔世界杯，我们也就暂且放下，着手于本土的亚洲杯和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那么第二阶段中，年轻的小将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此前毫无机会的，比如说韦世豪、郭田雨、林良铭等人，需要通过第二阶段的表现来进入新帅的视野。新的国家队阵容会出现哪些变化？或许我们能在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找到答案。 嗯，再来看看这个执法的情况啊，看看裁判的情况。中冠联赛当中出现过疑似默契球，这样也让大家再度警醒。特别是中超的联赛到了关键时期呢，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非常重要。那由于疫情的缘故，今年呢咱就不再聘请外面来的裁判了，这也是中超联赛近11个赛季以来首次没有洋哨参与执法。像马宁、傅明等本土的这些名哨将在第二阶段再度回归中超赛场。过去这个赛季呢，中国的裁判频繁地出现在国际赛场当中，比如说世界杯选赛，包括亚冠的赛场啊，表现还是可以的，频频收获了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好评。这也说明咱们国家的裁判的执教水平慢慢得以提升，值得信赖。那么 他们这个水平的提升啊，对于联赛来讲呢也是有好处。那在足协杯结束之后，上海申花的申诉也让大家关注到了裁判的问题，对于比赛过程当中出现的判罚不严谨的问题哈，管理部门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说明和道歉。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裁判的执法呢必将也是备受关注的，这也是考验咱们自己国家裁判执法的功力吧。 嗯，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哈，中超联赛会再度回归我们的视野，冷静下来的中超联赛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啊，顺这个话题讨论，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之一，国安到底能踢成什么样。那原野呢也是跟我们说啊，在一片残阵当中还是应该有一个小目标。 12月12日，2021年中超联赛将重新启动，在苏州赛区打响保级组比赛，在广州赛区打响争冠组的比赛。现在啊，其实对于中超联赛说，真的已经是剩下的比赛有一点走过场的意思了，因为除了上海上港还有山东泰山还有一些追求之外，其他球队基本上都是无欲无求了，无论是争冠组还是保级组，大家也都是希望联赛能够早一点结束了，都已经没有特别是说咱们北京国安所在这个争冠组，刚才我提到了山东可能海港还有希望去争夺冠军，而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可能活着才是目前的一个刚需，比如说河北队跟广州队，他们之前球队一直都没有一个正规系统的训练，刚刚广州队开始集结，还是一个非正式的队长曾志带领，河北队也是说匆忙间球队赶到了广州准备进入赛区，另外像争冠组其他广州富力广州城也无心恋战，已经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了，然后北京国安这方面现在情况也并不是说太好，走了四大外援，巴坎布也离开了，然后国脚刚刚从国家队回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跟状态，所以说国安在这个小组里面，我觉得今年想要争冠形势不太乐观，之前积分也落后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国安至少应该打几场让大家觉得能够觉得还撑手，我觉得国安在这个小组应该打几场让大家觉得还满意的比赛吧，或者是说面对老冤家至少不能输得太难看嘛。山东队今年是争冠大热门，国安跟山东要交手两次，国安能不能阻击一下山东，这个我是比较关心的。山东队今年是拿了冠军，如果山东队今天拿了冠军但是他没有赢国安，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安来说还是今年剩下了联赛争冠组比赛当中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吧。 好，这是咱们第一时段的连线的内容哈。刚才说到了国安的成绩，工体老球迷说：“嗨，今年的成绩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国安应该是多锻炼新人，争取明年再战吧。” 是。 魏克说：“哎，那你们这个话题，家有儿女，你会让他踢足球吗？话题是让孩子健身，还是让走职业化道路这个意思吗？”也没有，我们就是这么一说。 多个层面多个理解吧，就是说咱们也没有规范说这必须怎么聊啊，就因为有的家长可能连去操场上踢野球也不一定乐意怕受伤觉得这一身土一身泥的这不太好。 但是诸葛亮还行，他说主要是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话，那还是应该鼓励他多去跑一跑，踢踢足球什么的，这就挺好的。 那其实也有这个更偏向另一边的家长，我觉得因为看到更多的朋友的意思就是踢就踢呗，就是说想踢着玩就踢呗，但是说走职业我得劝劝不行但是 就跟 Winter 说的锻炼身体是没问题的，肯定支持，但是要是走职业道路的话那就两回事了， 就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但也有说准备让就是说喜欢那就走职业也有。 好，那这是第一时段，我们一会儿第二时段接着说。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成绩最好的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总共获得11块奖牌。申雪、赵宏博、庞青铜剑包揽了花样滑冰金银牌，短道速滑女队更是拿走了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接力所有项目金牌。另外，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项目中，李妮娜和郭欣欣获得银牌和铜牌；男子项目刘钟庆获得铜牌，证明中国队在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处在世界一流。 看看久违了的王北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现在看着王北星， 王北星还获得了速度滑冰女子500米的铜牌。也正是这样的前辈不断积累和探索，才有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张红的爆发。 非常神奇的一局， 王冰玉、柳荫、岳清爽、周岩组成的中国女子冰壶队也获得了至今为止中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唯一一枚冬奥铜牌。 来了，刘佳宇来了，她出现在了塞普里斯山。 有动作啊， 刘佳宇是92年出生， 1.70米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90后小将领衔的单板滑雪 U 型池的比赛中，刘佳宇获得女子第四名。 最后的一个弯道，非常可惜，最后出弯道的时候，韩家良脚下一滑。 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中国队也获得第四名，而这些项目在日后也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5金2银4铜，位居积分榜第7。通过温哥华冬奥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了解、参与冬季项目，中国成为冰雪大国、冰雪强国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啊。就像大家说的啊，今天是栗子组合。晨曦回应我们的话题哈，国安赛季后半段的展望，期待国安赛季的后半段比赛，胜也爱你，败也爱你，这是真球迷哈。 是 说到孩子的事儿，孙登林说了，顺其自然吧，如果我们家孩子真是想去踢足球的话，那随他，做家长的就是支持就行了。 嗯， 苏艳军也说，哎呀，现阶段的外部大环境我可不会让我们家孩子去踢，锻炼锻炼身体还是可以的。 哎，然后大脚星叔叔说了这句话有点小内涵啊，说反正 C 罗和梅西的孩子不能去练乒乓球，那意思就是、哎、对吧， C 罗他家孩子现在好像是在 U 队比赛踢的还挺好的哈。 梅西的孩子其实也在跟着训练、啊、 嗯， 这肯定还是，但是也有这个肯定，比如说很多的球员的孩子，比如说贝克汉姆的孩子、 嗯、 啊，就没打算说一定要走足球， 也踢过一阵儿、 嗯、 后来好像都各自因为演艺事业放弃了。 是 8338说，如同鸡肋的中超比赛又要开始了，国安参与就行了， 嗯， 锻炼新人，磨合阵容，积蓄力量，咱们等到下个赛季争取进入到前四。这样也有朋友说，我就终于熬到有国安比赛的时候了，这四个多月真是煎熬呀。大辉说，应该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让他去也不是说为个什么成绩吧，就求个好身体。 嗯 嗯， 哎，这还有这个应该是一直在晒，这是什么孩子身上的一些伤、啊、 哦，这是打篮球 啊还是踢足球呀？ 对，这感觉都是在上肢呵呵、 哦、 伤的， 那是篮球吧，是打篮球撞的。 膝盖上一块，胳膊肘上一块、 嗯、 这手上一块全青了紫了的，这伤的也挺全面的。 小杨从小就锻炼身体，是不是这些都是常见的？ 很常见。 嗯，那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那么说到雪上项目哈，国际雪联原来的跳台滑雪竞赛部的主任霍费尔也是见证了我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游龙从无到有。对于这一次我们举办的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的赛事，国际雪联两项洲际赛事筹办的情况，他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也说哈、啊，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举办成功。来听记者徐真的介绍。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奥地利人瓦尔特·霍费尔是国际雪联前跳台滑雪竞赛主任，也曾经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还是一张图纸的时候，他就来到过这里。现如今图纸上的如意已经有了具体的模样。霍费尔称 I was here when... 在雪如意还完全不存在，还没有建设的时候，他就来到过这里。这几年来，这里发生的变化让他惊叹的同时，也感觉到很开心。首先要恭喜设计者为运动员们设计出了这么美丽的场馆，这是一个很棒的跳台滑雪场馆。同时，北欧两项的部分比赛也可以在这里进行。雪如意是一个极具美感的建筑，测试赛展示出了目前为止场馆做出了多少努力。他迫不及待地期待北京奥运会尽快到来，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恰到好处，准备就绪。霍费尔认为测试赛目的已经达到，各领域已经完成测试。他说道，交通、饮食、住宿、防疫等复杂环节都已经到位，在限制和困难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所有事情还会如此高效地运作。霍费尔认为北京冬奥会一定会取得成功，他说，跳台滑雪一直是冬奥会的亮点，场馆这么漂亮，加上运动员们优秀的表现，冬奥会期间所有这美好的一切都会再度上演。安排在晚上进行的比赛还可以欣赏到灯光秀，氛围一定会很不错。 也期待哈，这个崭新的场馆迎来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期待这次赛事能够圆满成功。那魏克先生说了，孩子的思维呢是父母给的，那现在80后呢是主力父母的主力吧，应该这么说哈，给您修改一下，他们的经历呢就是孩子的走向。哎，也就是说家长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愿望，那肯定会影响到孩子，你这是您的这个想法对不对？ 嗯， 杨阳阳说，至于国安的赛季后半段，嗨，好好活着就行了，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现场能够去新工体看球。哎呀，这个新工体首先得到应该是明年年底哈，能够都建设完毕，然后呢就是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咱们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互相问好，再次回到工体的大杂院也好，或者是咱们球迷的乐园也好哈、啊 嗯、 期待吧，期待您这个想法能够早日实现。 是没事，戴口罩也行，咱们都戴那个绿色那个国安那个口罩、 嗯、 也是一个风景线、啊、 嗯。吴梦生说游泳可以有个好身体，排球有个好身材，也都可以选择一下啊。 嗯， 也有朋友说打篮球还能长个儿呢。 是大眼睛叔叔说小孩跑跳游是最基础的运动，必须要有、 嗯、 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还能滑冰、轮滑和网球。 哦， 滑冰他会了，网球不感兴趣，坚决不学。哎，这还真，那是不是就是说您的这个姑娘是属于比较瘦的类型的啊？因为就是我是 网球需要力量哈。 对，我是小时候就比较瘦、 嗯、 我就比较排斥网球，那个拍子太沉了， 对、 啊、 抡起来也是需要点劲儿。 对，我感觉说对面回球要劲儿大点，我胳膊能折了。当时这是一直我的错觉啊！ 你要跟墙打，其实也是需要力量的。 对，那当然后来真的就是说，通过做节目了解到这个网球， 嗯、 去尝试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挺好打的。 嗯，水滴无形说，我们一个单位可能有好几张乒乓球台，假设说一个社区呢，也可能会有个篮球场，这比较地儿大的地儿哈。但是说足球呢，你要想找一个健身的球场，就这有个大的踢足球的地儿就特别难找， 嗯， 所以说这项第一运动啊，你如果要是没有广泛的基础的话，那各级球队肯定还是在低水平当中来徘徊，也就是说没有地儿，这些孩子也没地儿去踢，那成绩那不出也是很正常的哈。 是， 嗯 嗯、当然了，关老爷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表达着这个不同的，或者说思路比较，就是说另辟蹊径的观点、啊， 嗯， 说你以为那些星二代、富二代他们自己不需要努力呀、啊？啊，其实都一样啊，就是说并不是说梅西、C 罗的，或者说你说齐达内的那个他儿子不是要当门将吗？ 嗯， 然后本来想在皇马这个混个地方，就是说混口饭吃， 后来发现不成、 啊、不成、啊、 哎， 都得努力啊，干什么都得努力。 嗯，魏克说了，说主要是看父母，比如说80后还有人看球，但是95后就不看球了。如果不看球的话，他们的孩子肯定也不怎么会看球和踢球了。 嗯，还真有可能。 看父母的情况哈。 对，你说如果说95后都看电竞了，对吧？然后自己也都打游戏，那其实当了父母可能也打游戏， 嗯、 那孩子其实 出门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上周末哈，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上周末咱们的冰雪方面的一些收获， 嗯， 尤其是有很多第一哈、创新等等。 是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芬兰站，你看咱们这个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包括在美国站的比赛，咱们都很挺好的。 嗯， 孔凡玉、徐梦桃女子组两次决赛接连夺冠，女子不错，咱们混合也挺好的，徐梦桃和齐广福、贾宗洋的混合队哈团体冠军，大跳台的世界杯赛场17岁的苏翊鸣去了就拿冠军了，18岁的谷爱凌也是哈拿了自由式滑雪的冠军，所以加起来上个周末咱们在世界杯这个层面当中拿了5块金牌。 是的，自由式空中技巧啊是世界杯芬兰站中国选手在本赛季的首次亮相，本站赛期7天，男女子各两次决赛以及团体混合赛，女子组首次决赛呢，孔凡玉89.53分就勇得冠军，比第二名的邵琦高出了9.49分，邵琦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战博塔同为80.04分，分列亚军。女子第二组的这个女子组的第二次决赛呢，徐梦桃在比赛中选择了难度系数4.028的三周台动作，稳稳落地，拿下了24.7分的完成分，最终呢是99.49分，哇，这个很高啊，获得冠军。孔凡玉这次排在第二。那本站夺冠之后呢，徐梦桃的个人世界杯冠军数量达到了26次，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第一人。 这裁判干脆就给100得了，99.49还哈， 对，非要扣那0.5。 混合团体赛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各个参赛队伍3个运动员至少是男女各一人，就是说你要不就是两个女孩搭一个男孩也行，或者两个女孩搭一个男孩也成、 嗯、 就看你们国家的水平吧，咱们国家应该是女子水平更为稳定一些吧，我个人觉得哈。但这次他们选择的是两男搭一女，就是徐梦桃、齐广璞和贾宗洋3个人参加比赛、 嗯、 最终还真不错哈，我们是获得了金牌，成绩是326.48分。 是的， 尤其是齐广璞最后一个出发，所以说齐广璞他要是发挥好的话，那前2跳都算没白跳哈。 没错，压轴还是保持的不错。 嗯， 单板滑雪世界杯的美国站啊，苏翊鸣在决赛当中没有选择冲击最难高度，三轮动作均选择了1800度的难度，最终获得了 155.25 分的总分，一举夺冠啊！这是苏翊鸣首枚世界杯金牌，也是中国选手在大跳台项目的首枚金牌。 嗯， 那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当中呢，谷爱凌第一跳以稳为主，获得了88.25分，排在第四位。第二轮谷爱凌得到了90.75分，总分上升至第一。第三轮排行榜领跑的谷爱凌最后一个出场，由于她在之前完成的比赛选手啊无人超越她的成绩，在确保夺冠的情况下，谷爱凌选择冲击一个高难度，并且顺利的完成了此前在训练中跳出的后空翻两周加转体两周的1440度的动作，这是女子自由式滑雪第一位在比赛中完成该动作的选手，这也帮助她获得了全场最高的96.00分，成功夺冠。 刚练的动作哈， 嗯， 那在美国盐湖城的速度滑冰，也就是大道的世界杯第三站比赛中，宁中岩男子1500米。也是再次提升了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386完赛，这是咱们新的全国纪录。同时同场竞技的本土选手曼提亚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1分41秒154，也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那最终呢，宁中岩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排名第二，但是奥运积分榜当中呢，这位选手还是在1500米这个项目当中高居第一啊，这都是咱们北京冬奥会上特别值得期待的项目哈。 嗯，就是世界杯的 1500米啊，再来看500米，男子500米也不错。 嗯，500米呢，第二组的 A 组决赛，第二次的 A 组决赛，日本选手森重社发挥出色，以33秒997的成绩夺得冠军。俄罗斯选手呢，阿雷夫耶夫和加拿大选手布雷迪一分获2、3名。重返 A 组决赛的中国选手高雨婷，因为出发犯规被罚下，没有成绩。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呢，日本选手高木美帆1分49秒990的成绩获得冠军，她的队友的佐藤绫乃获得亚军，荷兰选手德荣获得第三名，中国选手韩梅以1分53秒710获得第14名。 嗯，看来高廷宇在这一站出发还是需要再调整，因为在 A 组的第一次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出发的时候犯规哈， 嗯， 所以说就错过了机会，然后第二次 A 组决赛的时候又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啊，要好好调整一下，可能就跟短跑似的太压哨了哈。冰壶这边呢，在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第三站的比赛里，这个比赛是在首钢园啊进行的混双比赛，张家亮和刘思佳开局之后就拿了一分，最终是9-8，也是非常艰难的才逆转战胜了队友刘瑞和王瑞。第一个瑞是瑞丽的瑞，男孩子，王瑞女孩子的名字，就是唱歌的这个苏瑞的瑞哈。 嗯 啊，刘瑞和王瑞之后又5-4险胜了林志和范苏元，所以张家亮和刘思佳是一天取得了2场胜利。 是的，一日双胜，短暂休整之后呢，这个他们也是拿下了2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是冰壶方面的消息。然后谷爱凌，我们还是需要再关注一下啊，这因为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女子选手完成这个1440度的动作、 昨天插队你的朋友啊、也给我们点赞了一下，说这个动作确实是实至名归，真应该拿冠军的哈。 是， 嗯，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让他在面对的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比赛的时候，应该是信心大增。那我们也听听徐真对此的报道。 郑华上跳台，右转。腾空，空翻两周转体1440度，稳稳落地，所有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谷爱凌在前两轮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下，第三轮继续挑战极限，几近完美的完成了3周前刚刚学会的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也成为了首个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运动员。 我这个1440动作我是挺高兴，因为我是刚刚学会，所以能从3个礼拜前学会到现在比赛中落，我也是非常高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女子在比赛中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所以我挺高兴的。 谷爱凌称这个动作是她在训练中自然发生的。她第一次完成这个技巧动作是在奥地利的史杜拜雪场，当时教练甚至都不在身边，只有妈妈拿着手机帮她记录了这一切。新赛季的首秀，第一次参加大跳台世界杯，谷爱凌以超高难度动作完美完成了比赛，并拿到了冠军。这也让她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更添信心。 我做了这个1440动作，等于是一个新的大跳台动作，所以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新的项目，而且当然是我第一次赢得大跳台的金牌，所以能做到这个我感觉是非常特殊的。然后我当然等不及啊，冬奥会能非常期待我的表现。 我觉得每次比赛都会为我提高信心，因为我现在是最年轻的运动员之一，我比赛经验是最少的，不管是赢或是输，我每次比赛我都在继续学习。 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将参加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U 型场地和大跳台三个项目，并且都极具实力。对于如何安排这三个项目的训练时间，谷爱凌有着自己的方法。 三个项目就等于三次滑雪机会，所以我特别热爱滑雪，我每次能滑雪都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我刚有两个月的训练时间在欧洲，接下来的雪季都是比赛了，所以是哪个项目比赛我就等于在训练哪一个，所以就昨天我刚赢了大跳台比赛，然后明天开始U槽世界杯，所以明天就是U槽训练了，等于是 能有这样的动作哈。谷爱凌说，男选手们用疯狂的动作激励了我，所以我想也为女选手们证明一下，我们女孩子也是可以做到的。女子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平等的意思，男孩子能做的事儿，比如说他们能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女孩不应该去做，但是对我来讲呢，我是希望啊，我用我的这个行动来鼓励每个女孩子都去挑战，挑战女孩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是，这谷爱凌说话这个口音真好听， 特别正哈，你发现没？当然是因为妈妈是北京人的缘故，我觉得哈，在家调的这个四个声调调的比较准哈。一般像在国外生活时间久了，这个声调就不那么准了哈。这是冰雪方面的消息。上个赛季，不是上个赛季，上个周末咱们取得了五块金牌的好成绩哈。那接下来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让人惊喜的这个冰雪方面的表现，也请大家持续关注一下哈。 最后四五分钟的时间啊，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这个女篮方面 WCBA 官方公告啊， FUSC 联队21号队员谷一彤违反体育精神，给予通报批评，处个人罚款5000元，停赛5场。对于 FUSC 联队给予通报批评，处罚款10000元。那昨晚呢，就是在这个江苏女篮对阵 FUSC 联队的比赛当中， 前天晚上、 江苏女篮16号孙俪投篮落地时踩在了谷一彤的脚上啊，导致脚部严重受伤。经过检查呢，孙俪是脚踝脱臼、三处骨折、韧带撕裂，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病啊。这也是因为这其实说白了，这个行为是一个垫脚行为，这个所有打篮球的都知道这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啊，就是说只要是篮球运动里，这可能是让所有人都头大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一次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崴脚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看到就是说伤成什么程度呢，去回放一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就是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不太喜欢看这种重伤身体扭曲的这种镜头的，还是不要去看。 那我就不去了。 对，这个我一直就没太正眼看过这个镜头，实在是不太受得了哈。 所以说受伤之后孙俪自己也是非常难过哈，说摔倒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脚都觉得我这职业生涯是不是就完了哈，我觉得有点不公平。那当然了，赛后这位这个肇事的姑娘谷一彤也是更新了微博，向她表示了歉意。她说，昨晚的比赛凝滞在了那一刻，孙俪姐因为我的防守动作而受伤，也感到非常的痛心。我接受联赛组委会对我的处罚，她也不愿意看到孙俪姐姐受伤哈，也很明白受伤会为运动员带来怎样的痛苦，所以说也是向她道歉哈，在公共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向孙俪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归来。 是，但你说三处骨折、韧带撕裂，这到底是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康复的周期呢？ 以你的这个经验，得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啊？ 关键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三处骨折，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复合性的一个伤病了。对于踝关节来说，其实康复或者说恢复正常生活，也许不用特别久，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对吧？用不着极长的时间去治愈。但是问题是，恢复到运动员的水平，或者说我们说恢复到孙俪本来的运动水平， 这可能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是而且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说对于孙俪，其实就是我在编辑的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孙俪她在发声的时候还说了很多比较情绪化的内容啊，就是但是呢我没有直接在这里给大家放出来，就是但是我完全理解啊，就是说这种绝望的心情，就是在运动当中受伤以后，就是说白了就是腿断了。一个篮球运动员也好，足球运动员也好，或者说在滑雪当中啊，这个也好，无论是身体哪儿断了，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打击来说，精神上的压力以及身心上的共同的伤痛绝望啊，都是非常难以治愈的。所以说可能也是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这我觉得不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坎了，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大坎吧。 哎，所以有朋友说，不管是不是故意的，这够狠的，这个伤也是伤得太重了哈。俏，你是不是也看了图啊，或者是看了这个视频啊，说当时是90度扭曲了呀，看着就是心里就难受哈。阿昭也说我可不敢看， Winter 也说不能看不能看，三段骨折太吓人了。大家也都在觉得可惜哈。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哈，首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对抗的时候，先做好热身，平时也别营房子营地似的，大家在日常锻炼的时候都得注意哈。 是，就还是尤其是说实话啊，打篮球大家都知道，这个野球场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正常打球的时候，也有人垫脚，就经常大学里打球的时候，就很多相关的视频啊，短视频网站上就能拍到大学打比赛的时候，班跟班之间、院跟院之间打比赛，都有垫脚的，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恶劣，这个行为，就说无论是在多大的平台上啊，这个行为真的都是非常的恶劣，这还是一个篮球文化或者说整体的风气啊，还是需要在对这样的行为给予更大的矫正吧。 国际篮联也官方宣布，亚洲篮球俱乐部的冠军杯赛将会在明年的9月26号到10月1号进行，8支球队目前已经确定，中国的 CBA 的联赛的球队包括日本的 B 联赛、韩国的 KBL 联赛、菲律宾的 PBA 联赛各有1支球队，另外4支参赛队伍呢还要通过资格赛来产生哈。那么在亚洲篮球俱乐部冠军杯的这个球队获奖之后呢，将会获得2023年的国际篮联洲际杯的参赛资格。首届亚洲冠军杯的比赛是在1981年，地点是在中国香港举办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5届了。我们曾经有81、辽宁、广东、北京奥神、新疆队参加过这个比赛，拿过4个冠军、4个亚军和1次季军的成绩。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在提要当中给大家说过，凤凰队的主帅最近夸了周琦，说周琦很善于表达，英语还需要下功夫。这是墨尔本凤凰的主帅西蒙米切尔啊，在采访时候说的，谈到了周琦的新赛季首秀，周琦替补出战20分钟，8分5个篮板3次盖帽啊。他说周琦是个很特别的孩子，非常有趣，他的英语还需要多花点功夫，但是他明白怎么打篮球，有些事儿你只要跟他说一遍，然后他就能记住，而且他很善于表达，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但是他真的是很有感染力。 希望周琦也是千万别受伤了，在那边哈。一会儿咱接着说。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辐射降温作用依然明显，昼夜温差大，早晚气温低，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天气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9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哈，同时上班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啊，所以跟体育广播保持互动，跟家里人来聊天，听听 FM 聊天室，大伙都聊得挺热闹的哈。我们两个话题对吧？ 是一个话题呢是，这不是周末又开始踢中超了吗？然后这争冠组的有一些对手啊，现在是个残阵的状态。那咱们对国安的小心愿啊，或者说小目标都是怎样的，大家可以聊一聊。然后还有呢，第二个话题就是咱们的女足姑娘哈，有一位年轻的漂亮的女足姑娘沈梦雨，在苏超拿下了联赛杯的冠军，这也是海外的首冠。那我们如果自己有女儿或者儿子，家有儿女，您会让他去踢足球吗？很多的家里人啊表达的，比如说家里人 CN 说适当参与磨练意志啊，就是这样。其实大家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说踢球嘛，那干做啥运动不是做，那还是就是说孩子喜欢踢球去踢，但是走职业，这毕竟是找工作赚钱的事儿。 刚才说到了这个受伤的事儿哈，有不少朋友也在讨论到底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哈。拉苏严宽说了，说有人看你投得准就故意封盖的时候把脚插在你落地的脚的下面，这就是故意呀，这就是垫脚呀。但也有朋友说，如果是习惯动作那就是坏习惯，而就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这个动作了嘛哈。 那怎么能出现这样的坏习惯呢？说实话，如果说这垫得准的话啊，咱说过分垫得准的话，那其实每垫5-6次至少就得断一个，对吧？这断不了骨头，韧带也得断，所以说断一次我估摸了就得，对吧？那你说你看现在就是说违反体育道德，官方是罚5000，那你说野球场上如果说科科这么防的话，那就可能不是罚款的事了，进局子的事了。 有朋友说跑跑跳跳得了，有时候和孩子一块儿投投篮球啊什么的，就是陪孩子的意思哈，也不敢让他去打野球。4178说，体育比赛当中切忌犯规，尤其是故意，因为你控制不了你这个动作造成的伤害的大小，尽管当时你可能出发点也不想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说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动作哈。红果说了，如果我们家孩子要是有兴趣的话，还是会让他去踢球的，培养集体意识，锻炼身体，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啊。说到垫脚，说太坏了，确实是太坏了一个习惯哈。好，大家继续聊着哈。第三时段我们先上来说说乒乓球，正在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决赛昨天产生了男女单打的人选。男单这边，世界第一樊振东击败了队友王楚钦，那决赛呢，碰到张本智和了。王艺迪苦战7局才战胜了陈梦，将会和孙颖莎来争夺女单的决赛的冠军。我们先来听记者沈彤的介绍。 2021 WTT 世界杯决赛已经接近尾声，昨天女单半决赛最引人关注的较量当属孙颖莎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结果孙颖莎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四局，以4-1淘汰对手晋级决赛。赛后孙颖莎认为早田希娜是一名非常有特点的球员，赛前自己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其实也是跟早田很久没有交手过了吧，我觉得早田也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选手吧，包括他的单板质量还有前三板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吧。早田其实他还是也发挥出了自己的一定的水平吧，我觉得包括他一上来其实搏的还是非常凶吧，所以我觉得在这场准备中还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其实自己也是第一局输掉了比赛吧，但我觉得也想到一上来会落后，或者说打满七局或者说领先都应该怎么去处理吧，我觉得都还在准备的范围之中吧。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艺迪顶住压力以4-3战胜了队友奥运冠军陈梦，这场对决可谓一波三折，尽管王艺迪开局领先，但持续慢热的陈梦还是苦苦追赶，结果前六局双方是平分秋色，决胜局终局阶段王艺迪强势攻击，一度以8-3领先，而处境艰难的陈梦只得放手一搏，却是连得7分，反以10-8领先，并手握两个赛点。关键时刻王艺迪放下包袱连拿4分，不仅成功化解了两个赛点，最终还是以12-10胜出，惊险晋级。 我觉得整场比赛自己打得挺好的吧，第七局领先比较多吧，可能自己在心态上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对方搏杀的也比较凶吧，可能自己打得比较小心，可能当真的被追回来的时候可能自己也就放下了。 展望今天女单的决赛，孙颖莎却是出言谨慎， 我觉得全力以赴去准备吧，然后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自己能够不留遗憾的去完成好吧。 随后进行的两场男单半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在一场内战当中以4-2击败了队友王楚钦晋级决赛。赛后樊振东表示，王楚钦抢开局的做法还是收到了效果。 今天的比赛他的这种开局的进入状态包括发动还是会更快吧，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这种质量包括这种速度给自己还是很大压力吧，但是其实我认为自己第一局输完以后也没有慌乱，后面也是不管领先落后其实每一局都有交替领先吧，自己也没有想太多，还是一分一分投入在比赛里面吧。 另一场男单半决赛，日本选手张本智和4-1战胜巴西名将雨果，这样今晚樊振东将从张本智和争夺本次 WTT 世界杯决赛男单的冠军。 女线这边，陈梦在世界杯上是连胜了石川佳纯、冯天薇，来到半决赛。那世乒赛冲冠失败的她，也是期待能够在世界杯当中有好的表现啊。而王艺迪这边是1/4决赛险胜了佐藤桐，状态最近也是调得相当的不错。那对于今天晚上哈女子单打的决赛的前瞻哈，我们请搜狐的郭健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分别以王艺迪和孙颖莎的胜出而告终，这两位中国球员也顺利的会师到了决赛之中，觉得这个比分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情况。王艺迪对阵陈梦这场球呢，双方打满了7局，打到4-3这么一个情况，中间呢有一些小的意外，就是2-2之后呢陈梦出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我觉得在赢得东京奥运会的女单冠军之后呢，陈梦从一个追赶者变成了领先者，从一个拼别人变成了被别人拼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她整体的心态包括她的一些技战术打法呢，都还需要一些新的调整才可以更好的面对未来的一个情况。这从世乒赛的女单半决赛和 WTT 的女单半决赛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另外一场比赛呢，孙颖莎是对阵日本球员早田希娜，应该说早田希娜呢也是日本年轻一代选手中非常有希望的这么一个新星，可以说而且呢她本身是左手运动员，身材相对其他日本球员来说呢也是要更加高大一些，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颇具看点。一上来呢早田希娜赢下第一个球就喊了出来，可以看出她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和对于这个胜利的渴望程度。第一局她也是顺利拿下，但是应该说孙颖莎虽然输掉第一局，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自身的失误比较多方面，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二局开始呢 孙颖莎就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这些失误的情况，这样也非常顺利的就把局面给扭转了。我们说虽然两位队员在场上斗智斗勇，各有千秋，但实际上大家比拼的还是厚重的实力。从技战术打法来说呢，早田希娜本身他有明显的一些漏洞，就是在他正手的这个正手短的这个技术处理上他有一些漏洞，所以呢在后面几局比赛中，尤其是从第三局以后，孙颖莎也是牢牢抓住了对手的一些技战术上的缺陷。虽然在第四、第五局的比分还是比较接近，但其实孙颖莎已经完全掌控住了局面，所以我觉得赢得胜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展望最终的决赛，世界排名第二的孙颖莎对阵排名第六的王艺迪，无论是大赛经验、以往的成绩，还是最近一次交手的情况来看呢，孙颖莎无疑是占据上风的。但是王艺迪呢，他近两年上升的势头呢也是非常明显。如果能够在决赛中呢保持自己的这种拼劲儿、这种韧劲儿呢，将会给孙颖莎带来很大的威胁。应该说中国选手之间的较量呢，双方都相互知根知底，看的就是一个大赛的临场发挥。如果让我来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孙颖莎应该以4-2左右的这么一个比分胜出。 福原爱啊，这段时间也在解说世界杯的乒乓球锦标赛啊，包括世界杯啊，或者是乒乓球锦标赛哈。他在解说的时候说，这次世乒赛连拿这个奥运金牌的陈梦都输了，中国队的人数和实力是真的是太雄厚了哈。 然后他有一个，他在接受这个中新社视频采访的时候啊，福原爱强调说，自从拿到奥运会混双金牌之后，日本队一直想再拿冠军，但是每当觉得追上中国队的时候，却总有一种被一脚踹开的感觉。 有点形象，稍微有一点形象哈。 现在就轮到张本智和了，看挨不挨这一脚啊。 对，张本智和在世乒赛的时候早早在单打就出局了，双打也很快就出局了。 是， 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日本媒体有的时候也是有点不依不饶，说你怎么打成这样，我水平就是这样。 是，所以说这也是当时我就说嘛，就是说张本智和这一届世乒赛这心态应该是崩了啊，后来确实也没拿到什么大的这个奖项啊。现在到了这个世界杯，我觉得也算是重新出发的一个机会啊。但是现在他又面临着，因为现在日本的整个的这个双打，无论是混双、男双、女双，还是可以去争块牌的啊，争块奖牌的。但是单打他们现在是真的有问题啊。然后之前不是伊藤美诚就这个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对，他每次我发现这个，无论是排球运动员还是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打完之后先哭。 对， 而且是女排姑娘，这日本女排每次碰到中国女排吧，把把输，然后输完之后每次哭，哭完之后再输再哭，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乒乓球也是这样哈，伊藤美诚上次也是哭着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就给你打懵了呗，找不到自己的这个解决的方法了。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呢，福原爱也说哈，自从拿到了真的可以拿到奥运会的混双金牌之后，就一直想拿冠军，但是这次世乒赛准备挺多的，他们的压力也是因为这块金牌更多。今天晚上张本智和会怎么样啊？ 在男单方面呢，中国选手世乒赛的男单新科冠军樊振东战胜了队友王楚钦，另外呢，日本球员张本智和战胜了巴西选手雨果，两个人进入到决赛之中。应该说这两场球呢，质量上完全不一样。可以说，首场中国德比樊振东和王楚钦的比赛呢，双方打得非常焦灼，而且互有攻守，互相在比赛中变换了多种技战术套路的组合，有奏效的，有不奏效的，有变化，这样呢让大家看起来呢非常的好看，有长有短，相互结合。而张本智和和雨果这场球呢，可以说看上去的确是大开大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具体到比如说像雨果他本身的这个技战术方面还是有漏洞，尤其是在这种状态的稳定，尤其是在这种状态的稳定性上面呢，欠缺还是比较多，包括发球的套路也很少。在第三局扳回一局，局分1-2的情况下，本来可能观众都会觉得，哎，这时候是不是雨果能够乘胜追击？ 将局分扳平，甚至有反超的这么一种势头。但是没想到在后两局反而是这位巴西球员脆败，所以就说明在这种顶级大赛的这种半决赛甚至是决赛的舞台上呢，这些球员他本身在心理素质、在技战术能力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展望决赛，无疑我更加看好是樊振东，因为，本身技战术能力就不说了，因为本身就是很强。另外呢，作为，新科世乒赛冠军，他也必须用这么一个 WTT 世界杯决赛的冠军呢，来继续捍卫自己的荣誉。另外，从半决赛的整体情况而言呢，樊振东基本上能够掌控住整体的局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对手有什么样的发挥，他基本上都能够慢慢的把比赛引导到自己的这种节奏和套路中来。这些我觉得是张本智和比较缺乏的。如果预测比分的话，我感觉樊振东应该是以4-1或者4-2取得比赛的胜利。 嗯，刚才周扒皮说了，决赛的时间是女单决赛今天的7点钟，男单决赛是7:45、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樊振东对张本智和、孙颖莎打王艺迪哈。谢谢您的关注哈，接着再说说赵新彤。刚才有朋友说了，哎，最近这个周末哈，真是刮起了青春风暴啊，听到了都是这些年轻孩子的名字， 是 谷爱凌、苏翊鸣、赵新彤，最近真是青春风暴再起。奥沙利文评价赵新彤有望成为斯诺克的费德勒，不是有望，就是已经说了，他就是我们心中的费德勒， 就是费德勒，是这么说的， 是就是那个山羊。赵新彤在昨天凌晨的英锦赛决赛当中10-5击败了比利时的布雷切尔，首次拿下了排名赛的冠军，目前在世界排名当中也是因为这个成绩一下就进前十了哈，第9。丁俊晖现在是多少啊？27哈。 对，因为丁俊晖这一次英锦赛又直接出局了，首轮就出局了，所以说最近的状态吧，最近两年的状态吧，一直是不太好。现在掉到27位是跟前面差还是有点多， 还有点意兴阑珊的意思哈。赵新彤，给大家说说呗，今天是我们的记者， 李维 做的报道哈。 在英锦赛夺冠之后，赵新彤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2016年转入职业后，我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要拿到排名赛的冠军。这一路上我曾被寄予厚望，但也多次倒在了机会面前，这一次我站稳了，终于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个冠军不仅是赵新彤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位斯诺克三大赛夺冠的90后球员，同时还是自2011年特鲁姆普以来最为年轻的英锦赛的冠军。而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这是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捧起英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此前丁俊晖分别在2005年、2009年和2019年三次问鼎英锦赛。说起赵新彤，他不像一些年少成名的运动员，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充满着高光。1997年出生的他，在2016年19岁才进入到职业联赛。相比15岁就获得亚锦赛冠军的丁俊晖，和比他还小3岁的严炳涛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并不算一帆风顺。他甚至在刚刚进入职业生涯的前2年还因为排名不够而被降级。在本次比赛开杆前，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赵新彤这位中国球员，毕竟此前赵新彤曾经6次登上英锦赛的场地，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是打进了第3轮。而在过往的比赛中，赵新彤还没有获得过排名赛的头衔，最好的成绩仅仅是在2018年斯诺克中国锦标赛上进入过4强。不过最终赵新彤一路杀进了决赛，战胜了布雷切尔，问鼎了冠军。赵新彤说自己既然进了决赛就要放手一搏。 16年跟他打过一次比赛，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输给他了。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一个球员，然后他的得分能力也非常强。我其实这次决赛跟他打的时候，我没有把对手当作是谁，我是想跟自己就是对抗，我觉得我要把自己的球打出来的话，我应该能拿下这场比赛的。 然而赵新彤的夺冠在斯诺克名宿们看来并不新鲜，火箭奥沙利文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赵新彤还有天赋的球员，他未来将成为斯诺克界的费德勒。输给过赵新彤的吉米怀特也表示，赵新彤简直就是巡回赛中最危险的球员，他的天赋绝对比我好得多。对于前辈们如此的期待，赵新彤说 自己这回终于做到了。 非常感谢像奥沙利文和吉米怀特这两位老前辈的肯定吧，因为他们之前一直看好我，但是我这两年的成绩虽然不是很理想吧，但是我也在尽我自己所能的状态下，但是尤其是这一次我能拿到冠军，能让他们，让他们看这么欣赏我也非常开心。 当然，一次应景赛的冠军，并不能代表赵新彤已经占据了斯诺克世界的一席之地。他说自己的技术还需要稳定， 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是属于快刀斩乱麻那种状态的，就是我状态好的时候就可以连续得分，而且能很快的就击败对手。但是我这个风格也是有点有短板的，就有时候会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简单的失误。但这个我觉得也算正常吧，因为我现在比赛的时候有失误，我就尽量让自己调整过来。 不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斯诺克的排名中，赵新彤已经上升到了第九位，成为了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选手，而且他还直通了大师赛和世界大奖赛。世界台联对于赵新彤这次夺冠的评价只给了两个字，起飞。 这肯定对于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然后毕竟也是我第一次去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而且它是英锦赛的冠军。我相信这以后会给我带来更多的信心，然后去参加每一场比赛。 大家也在讨论说小丁以前达到的高度哈，说不知道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够像小丁一样哈更为出色。F1 的大奖赛昨天也结束了。吉达滨海赛道的较量经过一场两次红旗、三次起跑、多次安全车的混战，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最终是获得了冠军，而且拿到了单圈最快的速度。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第二，两人本站比赛过后都积369.5分，全年比赛还剩下阿布扎比这一场比赛了。博斯塔最后时刻超越了奥康，拿到了季军。 是的，这个冠军总冠军的争夺战还是非常激烈的，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提前多少站就拿了。 是沙特站天气非常的热啊，本来开 F1 就是裹在那个罐子里啊，裹在那个衣服罐子里，然后我看那个汉密尔顿拿奖杯的时候，哇天，那汗珠子呀全脸都是， 赶紧接着拿杯接一下。再来看美职篮方面，金州勇士队呢在上一周输了两场比赛，但是他们的主教练科尔一点都不担心， 是 说如果你不能在低迷时期保持自己的球队文化，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这取决于输赢，文化必须在失去胜利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个话说的还有点道理哈， 挺有哲学的。 对，我想了半天呢，一边读一边想。 对，有可能是这个公稿网站翻译的不太好， 直接翻译的是 不形象， 直接拿这个翻译器翻译的。 他说如今我们是19胜4负，我们和这支勇士建立了很好的化学反应啊，我们的球员也关心彼此，我们为彼此而战，那我们现在在联盟当中也处于一个很棒的位置。那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勇士遭遇了两次失利，这是本赛季以来的首次。 是不是跟斯蒂芬库里的手感不好有关系啊？最近的三场比赛，两次对太阳，一次打马刺，他的发挥都不算太出色啊。库里这三场比赛场均是拿了20.7分、5.3个篮板和4个助攻，其中两分球的命中率只有27中5，也就18.5%。 是 三分球的命中率是42中14， 42次出手， 中十四个。 对， 你想他是出手的次数多多， 是出手次数很多，但是怎么说呢？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普通球员，这个表现不错了。但是作为一个超巨来说，这确实不行啊，这些数值都远低于库里的平均水平。然后，另一边呢，这个杜兰特达到了一个成就啊，就是1000个盖帽。篮网的当家球星凯文杜兰特贡献了28分10篮板4助攻2盖帽，职业生涯总盖帽数跨过了1000大关。那杜兰特成为历史上第四位职业生涯取得1000盖帽以上啊，并命中1000记3分的球员，其他三位是德克诺维茨基啊，以及罗宾逊和拉希德华莱士。那詹姆斯勒布朗目前生涯盖帽数为990个， 还剩10个到1000了。 是， 此外呢，这也是杜兰特生涯至今第156次单场取得两封盖并命中两三分球，就是这个都是两啊，都是两加就是以上的比赛，要比联盟历史上任何球员都多出20次。 嗯，说到勒布朗詹姆斯不是在和湖人跟步行者的比赛完成了关键时刻的得分之后，就秀起了自己的舞姿吗？ 嗯， 然后联盟就对他进行了处罚，直接开了15,000美元的罚单。 是， 所以近期贾巴尔在评论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干嘛跳这么幼稚而且愚蠢的舞蹈呢？ 没错， 这显然是对另外一支球队的不尊重。你这跳有什么意义啊？ 嗯， 伟大的球员都不会这么做的。 是。就是篮球场上跟这个足球场上还是不一样啊，足球场上因为进一个球忒难了，所以说进了一个球以后全队怎么庆祝都有， 全队跳舞 啊，对，全队跳舞的也有，这个演话剧小品的也有啊，这都有啊。但是篮球场上一般来说很少见到就是说大肆庆祝的，对于一个 那我也扔进了关键球啊，我不可以吗？ 当然了，这个舞蹈啊确实我觉得选的也不好，所以说天狗贾巴尔这个批评也是 动作有点侮辱人哈。 对， 那么在湖人和快船主场斯坦普斯中心迎来的特殊比赛当中呢，勒布朗詹姆斯的大儿子布朗尼率领他的球队哈，人家是这支球队的领袖， 塞拉峡谷高中， 哎，对阵詹姆斯的母校，哎，这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味深长的这感觉的， 对，这挑战者啊，这是圣文森特圣玛丽高中，最终呢，布朗尼11投7中，砍下全场最高的19分，率队取得了胜利。 是的，这场比赛呢是由詹姆斯和品牌共同组织发起的天选之子高中篮球邀请赛，詹姆斯携全家前往观战啊，其实还有很多詹姆斯队友啊、甜瓜什么的都去了，这牌面很大。布朗尼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展现了 NBA 级别的射程，在 NBA 三分线外啊投射三分几乎箭无虚发。布朗尼目前17岁，他最早可以在2024年参加选秀，目前预测顺位为首轮啊，又回到了这个。你看，这是虎父无犬子。 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布朗尼还小的时候，他去打球，他爸就在旁边跟他啊，你还这么打，这么打。然后他说：“你不懂，不要乱说。” 对，真的是 特别逗。 嗯。 啊，这是篮球方面的消息，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有个话题说，家有儿女的话，您会不会让孩子去踢足球？ 这是乐意九啊，这刚刚说，首先看他愿不愿意踢球，不愿意就算了啊，如果愿意会劝他一下，别挨骂了。您甭劝，您等他能看懂这个差不多语文阅读理解做好，这个到了年龄能做好之后啊，您让他上网就行啊，有国足比赛的时候上网。都不用劝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还是说大家不要喷啊，或者说不要这个大肆的去抨击，因为一旦还有年轻的孩子想要从事这项运动，首先我们说，如果说真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就没有孩子愿意再踢球了，那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这项运动 悲剧， 对，莫大的悲剧啊。那如果说真的有喜欢的，那一看啊，踢球人都被骂成这样了，那自己还踢什么劲儿啊？ 刚才说到小丁，大家说哎呀，小丁已经回不过去了，已经走下神坛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啊。也有朋友说，家里要是真有孩子想踢足球的话，这个他而且是还是个女字边，肯定是家里是闺女呗，看他是否愿意吧，愿意就去踢呗，反正也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啊。8740也说，让他们家也是闺女，让他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体育项目，尊重孩子的选择。哎呀，看张本智和那哭的视频吧，宇智也说了，说还挺难过的，这孩子在日本也挺难，不容易，但是也有一群人说有什么不容易的，总之大伙聊的还挺欢乐哈。哎，心疼伊藤美诚的，心疼美诚不是哭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什么了吗？心疼他一秒钟，然后今天晚上可以看决赛哈，看大家喜欢的自己的对抗，我们自己的中国球员的对抗啊。说到受伤，大脚星叔叔说，以前我这个出车祸也是左臂的肱骨骨折，后来刻意做了康复训练，不过现在力量不行，跟右臂不太平衡了都，就是受伤的结果。 这是肯定的啊！我现在左右腿也不一样粗细，这没办法，就是还是说得好好恢复啊。 说这个前年游渡不是也有个压腿吗？爬起来没事儿。哎，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相关了哈。有的人他就可能不会受那么严重的伤。 而且也看角度，就是有的时候正好这个角度行，那就行，不行就完了。 一会儿咱接着说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现在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最后中国选手叶乔波以40秒51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使我国的冰雪项目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 中国第一块冬奥会奖牌是叶乔波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夺得的，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来自八一队的叶乔波为了争夺冬奥荣誉所付出的努力有多么艰辛。赛前他就被确诊半月板断裂，他是忍着严重的膝伤，在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500米决赛中40秒51拼得银牌的。为了表彰他的坚毅和勇敢，1992年5月。中央军委授予当时28岁的叶乔波体坛尖兵荣誉称号。为中国代表团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之后，叶乔波又带着伤痛远赴6个国家参加了8项世界大赛，席卷了1992到1993赛季世界杯系列赛女子500米全部8块金牌和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全能冠军，成为荣膺世界杯总冠军金冰刀奖的第一位中国人。1993年夏天，他做了膝部手术，虽然恢复得不错，但冬奥会之前高强度的备战使伤病再次出现，他的髌骨半脱位。走上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赛场前，医生用绷带紧紧绑住他的膝部，尽量让髌骨复位。带伤上阵的叶乔波在500米上名列13，几天之后的1000米，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场冬奥会比赛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选手布莱尔和中国选手叶乔波，他们抽签的时候抽在一个组。 叶乔波近两年来呢，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半月板下断裂，有5块碎骨，这样的影响了他的训练。 当时一脚锁就卡住了这膝关节，我就想不能有任何懈怠，一定要顶到终点去。虽然不能够再去继续蹬了哈，但是我要强支撑也要支撑过去，就这样的。就瞬间10几秒就这么就出了过去了。 现在布莱尔处在领先位置，运动员开始发起最后冲刺， 就全力拼，可是转眼即逝，就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我一抬头一看，哇，又是以0.02秒的成绩屈居亚军。 最后是布莱尔获得了女子1000米的第一名，中国选手叶乔波获得了1000米的第三名。 比赛结束之后，叶乔波做了手术，从膝盖中取出了8块碎骨，医生无法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能够拼出一枚奥运奖牌。叶乔波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拼搏和强大的意志被人们称为乔波精神。从1979年到1994年，叶乔波共参加国内外比赛34次，共获得52枚金牌、36枚银牌、12枚铜牌，荣立3次一等功。 2022年冬奥会在我们北京举办，在我们自己家门口举办。我特别希望我们的优秀运动员，我们的无畏的小将们能够拿出最好的这个状态，站出自己的最佳成绩，不断地升起国旗，不断地奏响我们的国歌，做最好的自己，人人都是冠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 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家有儿女的话，你会让他去踢球吗？还有就是这个周末国安这一阶段的中超联赛又将开启了，您可以对比赛进行前瞻哈。工体卡努特，工体之王卡努特说了，足球做个课外活动挺好的，毕竟是世界第一运动，最起码也得让孩子了解了解呀，也能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磨练心智，但也不太建议哈，非得去走这个职业化的道路。投资回报率太差，风险也比较高，再加上啊，你说咱现在这个管足球的相关部门这也这么不靠谱，我就不想让孩子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就平时活动可以，你要去走职业化的道路，大家都还是比较谨慎。 还有很多的球迷啊，还是在说这个职业足球的事儿，这也是说还是看，还是那句话，更多的就是说看孩子兴趣啊，想踢了呢就放他去踢着玩，但是不让走职业。那确实这个刚才有球迷在分析啊，说你看这个去拿足球当职业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工作可能没有工资，这个工作可能会随时丢掉工作， 看去哪个队哈，这弄不好还真没有了。足球达到一定水平考级，这样可能就会让很多的孩子去考试了，去踢球了，这是大家的设想哈。 对，然后乡野小老头说，磕破皮儿落个疤不算受伤啊，起码得韧带受伤才算是伤。 哎呀， 哎，从事体育运动别太娇气，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直到 自己真的受伤了， 直到受了，真的受了重伤， 然后还老不好。 对，关键就是说确实破个皮儿，我觉得这个体育运动里太正常了，哪怕就不走职业呢，破个皮儿闹个疤，我觉得都是也是是正常的一个范畴啊。但是说还是要让孩子一定要养成安全运动的意识，千万别，尤其是比如说足球啊，这那篮球这样的充分热身，这是最必要的。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身边的朋友会陆续的这两年出现哪个韧带断了呀，或者说哪儿骨折了呀之类的，跟腱啊、十字韧带啊都有这个断的。所以说一是热身，二呢是很多的运动啊它是要有安全意识，或者说有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那个叫什么， 提前预防。 对，提前预防，然后力不从心的时候千万不要逞强 啊， 这个很多运动比如说 适可而止， 对，比如说滑冰，比如说滑雪你非要去做一些动作，非要去挑战一些什么，那很容易就出问题。所以说不娇气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有畏惧心理啊。 这不是刚才说到孙俪受伤的事儿了吗？永远的儿媳妇说，我一学医的看了那个图以后，都心里都觉得难过哈，看着心里不舒服哈。那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那这个时间段再说说国际足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那据有关媒体报道说呢，因为炮轰执法多特蒙德对拜仁比赛的主裁判，所以多特的小将要受到 调查哈， 对， 贝林厄姆哈， 哎， 还要面临警方的调查。 是，你说贝林厄姆说啥了呢？啊，这个你看啊，就是说这个事儿说看起来真的挺严重的，就是说他评价了裁判，然后面临着刑事案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 诽谤罪是吧？ 对， 嗯， 他说的是啥呢？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他说的是。这个裁判以前就操纵过比赛啊，把这样重要的比赛交给他执法，你能期待什么结果？啊，就说了个这，也说其实说实话，那按咱们的这个舆论环境啊，在网上，咱们在网上可能你随便去打开任何一个论坛，随便去打开任何一个跟国足有关的这个网页，你都能看到比这个严重的多的评价。但是他已经被起诉了，可能要按诽谤罪来处理了。那这个怎么说呢？你说？这2005年，这名教练啊，兹维尔斯罗伯特霍泽，这真的是被定罪了啊，操纵比赛，然后他是关键证人之一 啊，有前科。 对、 嗯， 然后他从这个霍泽处获利300欧元，嗯，是不是少了个万？ 对呀、啊，是不是少个万？才300块钱、 啊，我也不习惯啊， 就被处罚了禁赛6个月的时间 啊。欧洲足坛数字后面不跟万，欧元前面不加万，这。有点太不习惯了。 这位300块钱至于的吗？ 是， 所以说贝林厄姆这么说，他也是因为之前有知道有这个事儿，他就很生气，冲口而出了哈。 嗯嗯。但是说你要说真因为这个被判了几个月的刑，哇，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也不太不值得了，这个。嗯。曼联的球迷在球队1-0主场击败水晶宫的比赛之后呢，对他们的临时主帅还是表示满意哈。 嗯。 说朗尼克，嗯，带队，我们的防守好多了，之前不老丢球吗？ 对。 一个球迷，刚开始呢，看一看比赛就能看出说两位主帅的不同哈。 嗯。 哎呀，这太厉害了！说，哎呀，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强势的开局，就很清楚他们这个计划是什么。当然了，朗尼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把他的想法在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 嗯。 还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曼联球迷说：“哎呀，现在这支球队看起来防守更好了，更有组织和控制力，踢的是更前卫的进攻足球。”啊，也有球迷说，两个这个球队主帅的唯一不同啊，变化是朗尼克是给球员有指示的，而不是征求意见。你看呢？而是你现在就要这样去做。也有球迷说，他非常欣赏新教练在边线上对球员大声发号施令的这种做法。 嗯， 啊，曼联球迷太逗了。 对，两个极端嘛。 嗯， 哦，当然另一个极端，我们说的就是铁指导，就是说全程的在 全程在喊 喊着也不太行。但是索尔斯克亚确实喊得少。就是说全程呢就喊那么几句， 所以大家觉得他没有控制力是不是？ 对， 嗯，没有调整能力。 嗯， 啊，我们对曼联这边的也是找了小朋友来给大家一块聊聊。 嗯 啊， 爱奇艺体育解说的赵海晨， 嗯， 一起来听听他对曼联新帅的评价。 本轮英超联赛，曼联是在主场1-0击败了水晶宫，朗尼克是拿下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也就是曼联首秀的胜利。这确实是让曼联球迷非常的高兴，包括 C 罗也是非常的高兴。其实大家也说，朗尼克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曼联带来什么变化呢？作为球队的主教练，作为他的首秀来说，拿到胜利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实通过这场比赛呢，我们也想说一些问题，就是这场比赛曼联赢得非常的艰难。水晶宫这个赛季在维埃拉的带领之下表现非常不错，而且队中确实是有一些表现不错的球员，比如说像加拉格尔、本特克，甚至是扎哈，或者说整个后场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强硬。这场比赛呢，曼联就是凭借着弗雷德的一个进球在下半时比赛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是1-0能够击败对手拿到3分。纵观整个过程来看，朗尼克第一场曼联的首秀确实赢得有一点点惊险，因为确实曼联也是这套阵容，也是这套打法。如果说一个教练员来了之后很快的就能改变球队的竞技状态，改变球员的竞技水平，我觉得以当今足球来看啊，确实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朗尼克他确实是给了球队一个极大利好的一个信号，毕竟他在欧洲赛场当中有过成名作，有过自己标志性的一个执教理念。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们能够看到曼联的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球员在场上表现得更加积极了，他们的跑动，他们的这种前场的高位逼抢能够看到一定的效果，也是朗尼克的这个成名之作。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呢，我们也能够 看出曼联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中场持球对于球权控制的一些问题，麦克托米内跟范德贝克谁更适合打首发的中场。而另外在中前场，曼联应该说也现在是兵强马壮，包括 C 罗，包括年轻的拉什福德、格林伍德，另外呢状态回暖在卡里克之下被彻底激活的桑乔，这其实都是朗尼克可以使用的人员。但是现在呢，我们确实是要对曼联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对于这个赛季的走势持一些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毕竟一个球队整体的竞技状态不是某个教练来了之后就能够完成一个180度巨大的转弯，因为球队一个球队比赛还是要靠球员来踢，你不能说这个赛季球员竞技水平是这样，来了一个教练上了几堂训练课之后球员的状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的。而现在朗尼克的这个执教风格，或者说他现在到底有多少战术理念上的东西能够给到曼联，能够让曼联形成巨大的转变，能够快速的提升战斗力，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朗尼克最近其实在欧洲赛场当中，他最近执教是在莱比锡，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带领莱比锡升级之后，他做了短暂的主教练之后就把帅位给到了哈森许特尔，现在南安普顿的主教练，而且随后又是请来了纳格尔斯曼。要知道纳格尔斯曼是一个年轻的富有战术设计理念的这么一个主教练，他的战术思维可能是要比现在的教练员更加的活跃，他的战术理念呢也更新潮一些。所以我觉得朗尼克他其实对于自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知，他的这种高位逼抢呢，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执行能力比较强、体能比较好、冲击力和打法都符合这套战术要求的球员，这个时候是能奏效的。但如果他真的是球员或者说是在球队长期积累下的一个战术思路和战术习惯之下没有办法去转变完成他的战术要求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以现在的理念和设计水平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有一些难以驾驭。所以朗尼克的合同非常值得玩味，就是一年的主教练加上两年的球队总顾问，在未来球队建设方面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其实也是能够看出朗尼克的一个思路以及他现在主要针对的一个方向，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就是他希望做一个舰队者而不是真正的战术设计者。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曼联会在他的建议之下请来更适合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也有可能在一年他给曼联先打上一个浅浅的烙印，之后再找一个跟自己战术理念相符相合并且在战术方面更灵活更有设计性的主教练来到曼联，来带领曼联或者说是来调整曼联打出一个更理想的节奏。但是现在来看这批球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包括 C 罗状态也很好，所以说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呢，大家依然可以相信曼联。如果说曼联的球迷希望这个赛季能够立刻回到争冠集团当中，我觉得还是要给球队一些时间，看看在12月份到1月份之后曼联这边会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改变。 今年夏天我们中国女足的姑娘沈梦雨加盟到苏超的劲旅凯尔特人队之后哈，昨天晚上他也是拿到了留洋生涯的第一个奖杯，在苏超联赛说的女足联赛杯的决赛中，他们是1-0小胜了格拉斯哥队，唯一进球呢是在上半场的第26分钟，他们右路的一个任意球来到禁区当中，海耶斯一个高高跃起的头球破门啊，这样球队就赢得了苏格兰女足的联赛杯。他们比赛结束之后也是非常开心哈，大家拿着奖杯一起合影。无缘东京奥运会之后，沈梦雨呢也是在自己的苏格兰联赛当中迎来了一个高光的时刻。赵海辰也点评了这位留洋的女足姑娘。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欧洲联赛的一个稳定性和专业性，这个确实是国内的联赛无法比拟的。沈梦雨在苏格兰夺冠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因为沈梦雨本来就比较年轻，她能够很早的进入到欧洲的体系之内来进行比赛，我觉得作为女足来说啊，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包括今年金球奖，包括女足的欧冠联赛，大家都已经听得很多了，因为确实在欧洲的赛场当中呢，这一支成功的球队它必须是要有一个女足体系，包括英格兰的女足体系，包括苏格兰以及欧洲赛场当中女足体系都是非常健全非常成系统的。这个啊，我觉得确实我们不说他们的含金量如何，因为我们的女足赛事其实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尴尬， 外边如果真的是有特别好的体系，而且我们中国的球员有条件进入到欧洲的赛场当中来进行比赛，那么我们不管它含金量如何，我们都其实是要鼓励我们的中国女足队员能够去到欧洲赛场当中。因为在欧洲赛场当中，无论是从训练还是在比赛，他们都非常的系统，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沿用着跟男足一套的体系。虽然可能从比赛的场面以及比赛环境啊，场地包括这些经济收入这些，他们没有办法跟男足比拟，其实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男足挣钱，女足不挣钱，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从女足比赛的投入度以及对于他们的训练质量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在那边踢球肯定是有好处。从而我想延伸一下，包括对于我们现在国内男足的一个赛场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欠薪问题，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是我们回归这个，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回归理性的一个标志，就是不会再因为钱有机会去外国踢球的人都不去外国踢球了，而转移到国内赛场当中。而女足这样有机会去外国踢球的，我觉得多鼓励去外国踢球。所以我觉得沈梦雨在苏格兰夺冠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大书特书一下。包括像唐佳丽现在是在热刺，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真的就是为了因为唐佳丽在热刺啊去踢女足比赛，而是专门去看了那场北伦敦的女足德比。因为这个名气已经很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英超联赛当中的这个北伦敦德比，而这个女足的北伦敦德比也有这么多的关注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无论是从球员的个人发展以及未来，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商业价值来看，这其实对于女足运动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信号。而且真的，如果男足在欧洲赛场当中不太给力的话，我们能有更多的女足队员能够在欧洲赛场当中去驰骋，那为什么我们不多尝试把更多的女足姑娘们送出去，在国外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踢一踢呢？因为我们实话实说，国外的足球水平，但哪怕这个联赛在当地，这个女足联赛在当地，在欧洲不属于高强度的，但我们觉得它的对抗，它的足球理念，以及你在外国能够学到的东西，应该是会比我们中国女足赛场当中能够学得更多一些。所以无论含金量如何，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足姑娘们去到国外去比赛，能够提升自己的实力，以至于在日后重回我们铿锵玫瑰昔日的辉煌。 好，谢谢张海晨的介绍和分析哈。节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延庆这边的青少年的体育发展。 延庆区作为冬奥三大赛区之一，为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的号召，加快了冰雪运动进校园的脚步，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们有机会接触冰雪、参与冰雪、爱上冰雪。延庆区就有这样一对兄妹，哥哥何一鸣酷爱滑冰，取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妹妹何一飞热爱滑雪，获评新时代好少年。同时，兄妹二人都是延庆区青少年冰雪队的成员，他们在冰雪道路上的筑梦故事，成为每一个勇敢的冬奥追梦人的缩影。说起哥哥何一鸣与滑冰结缘的契机，源自于他上初一那年与延庆区滑冰队的一次邂逅。他介绍， 在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经常带着我去滑冰滑雪。之后的一个契机是在初一的时候，区里的冰雪队选拔，我就是进入了冰队，感受到滑冰能带给我的这种乐趣。 凭着对滑冰的热情，虽然上冰不到四年，一鸣便获得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证书和许多奖项，但是他的冰上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据一鸣妈妈回忆，曾经的一次训练受伤让他至今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你像哥哥的那个脸上曾经缝过五针，训练的时候被队友的那个冰刀前面的一下子，他就是他们是严禁把那个刀摔倒的时候那个刀要举起来的，那个脚要翘起来，一下子滑了。 在妈妈看来，受伤的经历记忆犹新，但在一鸣看来，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在他心里，训练进入瓶颈期才是学习滑冰过程当中最大的挫折。他说， 在我去年中考刚考完的时候，我因为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开始训练后，成绩就一直提升不上去，我觉得那段时间挫折是最大的。 面对低谷期，何一鸣没有放弃， 而是参照着心中最喜欢的速滑明星反复练习，克服瓶颈。 安贤洙他是俄罗斯籍韩裔的短道速滑运动员，他是因为韩国队的内斗还有伤痛，当时无法被选中国家队参加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然后他就去到了俄罗斯，然后之后在索契冬奥会拿下了3金1铜的成绩，就是他的这种坚持还有对自我的证明，就让我非常的喜欢他。 榜样的力量给了他坚持的勇气，而一次次刷新成绩的自我激励也成为了他前进的动力。他告诉记者， 每一次刷新自己的单圈成绩，然后还有每一次比较精彩的超越，就都会能给自己带来一种激励，这种感觉让我这么坚持下去。 哥哥一鸣对于滑冰的热爱与坚持给妹妹一菲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妹妹认为在冰雪运动上哥哥一直是她的好榜样。 哥哥的带领啊，包括就是他在参加这个区队以后就是这个努力上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是哥哥给我起了很多的带头作用。 但与哥哥最热爱滑冰不同，妹妹一菲喜欢的是滑雪，因为滑雪成绩出色还获评了新时代好少年的称号。谈起热衷于滑雪的原因，他告诉我们，快乐是他一直坚持的重要原因。 我是一个很喜欢感受刺激的人，滑雪的速度还有在那个往下滑行的时候，那个在风在耳边吹过的那个感觉，让我感觉特别的快乐。 快乐是一菲对于滑雪的直观感受，但在所谓的快乐背后，据一菲介绍，其实是一年四季无休的耐力训练与技巧训练。 夏天我们会多练一点体能，还会穿上一种专门的那种越野轮，在那个平时的道路上去练习滑行。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穿上雪板，去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锻炼自己的技术技巧。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天太冷了，当时又飘雪，然后呢滑雪呢又很快有风，然后就把我的脸那个吹冻伤了。我记得当时就说问我回不回延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坚持吧，然后呢就抱着这个一定要就是坚持到底，这样才能锻炼自己的技术吧，就这样的心理完成了当时那次训练。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玉成。一鸣一菲这对冰雪兄妹的坚持与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冰雪梦想在孩子们身上迸发的坚强力量，这也深度诠释了延庆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意义。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让我们共同期待越来越多的冬奥阳光照进青少年们的内心，让冰雪力量在孩子们身上绽放梦想之花。 世界越爱越精彩。 谢谢楚燕的报道。那来看看大家伙的微信微博哈，刚才说到了家有子女哈，怎么能够让他们从事体育锻炼的话题，要不要他们去踢足球啊？乐意九说了，哎，一个宝贝女儿父母让踢球就不错了，还送到外国啊。说到的是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获奖的 夺冠的 沈梦雨，说到沈梦雨，这是孩子爱呀，喜欢呀，那你总不能拦着他呀，是吧？也有朋友说，打乒乓球吧，我本来是想要个孙子，结果呢是个孙女。我们家闺女说了，说是愿意打乒乓球，然后看有朋友在后边回复说，乒乓球好啊，能玩一辈子，而且心理优越感也可以带着一辈子，比踢足球强多了哈。季姚母说了，剩下联赛就凑合玩吧，千万别受伤了，也别有什么讨心的事再出现哈。牛二说，别把兴趣当职业，尤其是足球，不建议这样，当个爱好还是可以的。 这是今天的主流。 阿龙哥说，后半段联赛，要不咱就让预备队的孩子多踢踢，多出场，让他们多练练。 世界越爱越精彩。 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吧，还是对国安抱有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觉得国安这赛季只要别受伤，别减员，然后踢得好看点就行了，最多可能给了指标性的期待，就是能把泰山赢了就行了， 两次都赢哈。 嗯， 好，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Share a future.